第49集，这一系列动作传递出一个信号，傅云宪开始逼着自己摊案子了。许苏在厅里走来走去，百无聊赖。厨房里那点没完成的工作交由阿姨善后，锅碗叮当声中隐隐飘来饭菜的香气。龙虾蒸熟了，阿姨也炒好了两道家常菜，一起端进饭厅里。5斤多的澳龙，一半清蒸，一半保中。一道红烩牛腩，一道清炒时蔬，红的鲜艳，绿的脆生。许苏估摸着傅云宪一时半会儿难把公事谈完，未免糟践了一桌好菜，便招呼阿姨一起用饭。阿姨连连摆手，见许苏主动替她摆上碗筷，还很夸张地往后退了一大步，看那神情好像是怕极了傅云宪。阿姨以前是不住家的，也就是这阵子因她生病才留了下来。许苏看他这受惊的样子感到好笑，问： 你要真那么怕那个老混蛋，怎么不辞职呢？家政市场需求量大，不愁找不到工作呀。 阿姨开了口，原来他对傅云宪毕恭毕敬小心翼翼，不是因为怕，是因为敬。他儿子在老家犯了事儿，因为年纪小不懂事，被不三不四的朋友忽悠着持刀抢劫，险些酿出人命，已经在看守所里羁押了3年多，可能是证据链存在瑕疵，案子久压不决，不定罪也不放人，就这么生生的耗着。眼见儿子大好年华就要在看守所里白白逝去，他实在忍不住，就跟傅云宪提了一回，知道对方要价不菲，也不敢求他帮忙。没想到几天之后，久没音信的代理律师打了电话，说法检两院主动同他商议，最后决定实报实销，他若接受，很快就能把人放了。在老百姓眼里，打官司是天大的事儿，到了傅云宪这儿，挥一挥衣袖就给你解决了。人出来之后，他带着儿子一笔钱上门谢恩。傅云宪话不多，笑很淡，只是轻拍他儿子的肩膀说： 不必，好好做人，好好孝顺你妈。 儿子回城一路都在感慨： 哇，这份儿真没谁了。 像是找到了人生偶像。阿姨言及此处，眼眶居然泛了红，说儿子目前在南边打工，很得领导赏识，也交了一个女朋友。许苏感同身受，若有所思的点点头。 知恩图报，是这个理儿。 粥一口没动，菜一筷子没夹，许苏只负责解决龙虾，细嚼慢咽，吃相极其文雅。偶尔跟阿姨聊几句，就是迟迟不见傅云宪出现。不知过去多久，才感觉到那人来了，人未尽而气息先至，身后荡来一阵好闻的烟草的味道。许苏放下筷子，回头问他： 姚觉民的老婆呢？ 傅云宪说：后门走的。许苏又问： 你接没接这个案子啊？ 傅云宪反问他： 你想让我接吗？ 许苏想了想，摇头道： 不想。 又想了想，补充道： 我挺喜欢唐一川的，不愿意见他老输给你。 他输不了。 傅云宪微微一笑： 姚觉民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有人实名检举，这案子就是要办的。 万元老板姚觉民，坊间人称姚大炮，仗着腰包充盈，说话口无遮拦，四处开炮，得罪人似乎是迟早的事儿。许苏懵懵懂懂，不懂也懂。不得不说，傅云宪能有今时今日的地位，多少归功于他对于形势的判断非常准确。 案子转还的余地不大，我来辩护的话判8到10年，别的律师12年以上。冲你的面子，案子再考虑，去检察院上课的事情叔叔答应了。 那跟邢明的饭局呢？ 也答应了。 傅云宪看起来心情不错，许苏的心思却仍在别的地方。从姚觉民那儿回来的第二天， S 市正式进入梅雨季节，连着几天风雨潇潇，天色始终阴晦，迟迟没有放晴的迹象。 何时才能见到太阳呢？ 许苏慢吞吞地扒着白米饭，一粒一粒地吞咽，整个人像每一天附在墙上的藓，蔫着。一顿饭吃到尾声，傅云宪终于表态： 想考思考就考，想录节目就录， 傅玉芝的助理最近离职，正空缺一个位置，就由你顶上。 许苏两眼一亮，露出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，连着问了几遍。 我没听错吧？哎，我真没听错吧？ 怎么，病傻了？ 傅云宪抬手狠敲许苏脑门一记。 君汉的绿珠五千起步，以你的资历只值这些，你自己去人事部把调岗降薪的事办了。 老流氓到底是让步了，许苏乐得几乎开出花来，还故意拧着眉头抱怨。 这样一来，我的薪水少了好多呀。 傅云宪知道这小子是得了便宜还卖乖，讨嫌得很，懒得跟他废话，直接起身走。窗外隐隐传来蝉声与鸟鸣，你唱我和，此起彼伏，宣示着这场大雨终于停了。傅玉志的助理为什么离职，这在军寒所里不是秘密。傅玉志是那类很难让人拒绝的男人，比油滑腻，比蜜还甜，若存心招惹，男性同胞都很容易把持不住，何况未谙世事的少女。傅玉志的前任助理就是这么一个大龄怀春少女，跟着傅玉志去外地开过几回庭，简直如被春风拂面，回家就跟男朋友闹了分手。男朋友刚贷款买了一套二居室，两人差一步就要领证了，在这个节骨眼上被人横插一杠，自然不肯善罢甘休。他一连几日蹲候在停车场，一见傅玉志出现，兜头就朝他泼去一桶油漆。傅玉志反应迅速，躲避及时，名贵西装虽遭了殃，但头发与脸只溅上一点点，还不算太过狼狈。男朋友被保安架走，嘴里嚷嚷着下回要泼他汽油，傅玉志还冲人挑眉一笑，说了一声 后会有期。 他大大方方地走进所里，在众人的目光之下，从文俊手里取了一条湿毛巾，一边擦脸一边呲着白牙哈哈大笑。遭此无妄之灾，他不觉恼，反而觉得自己挺有魅力。面对大哥傅云宪，傅玉志坚持胡冤，声称自己跟那女助理绝对没有不正当关系，直言道兔子尚且不吃窝边草，那女助理又非倾城角色，她何必自找麻烦，只不过是成年男女有理有节的调调情，对方自己会错了意。但傅云宪还是给他下了死命令，这次必须换个男助理。因为这种事情在军汉所里发生过不止一次，曾有一个十八线的野魔找上门来，口口声声要傅玉志负责，否则就要告他强奸，还说握有证据，其实就是酒后兴起你情我愿。